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罗建峰，一名埋头于前线、辛勤耕耘了十余载的资深码农。工作的这十多年来，我开发过智能 IC 卡，也倒腾过商用密码机，做过政务项目，也做过商务搜索，写过网游核心引擎，也写过 CDN 存储系统，在 Windows 上用 C 加加做客户端，在 AIX、Linux 上用 Java、PHP 写后台服务，现在则是专注于魔改 Nginx， 深度定制实现网络协议的分析与检测。当极客实现的编辑联系我，要我写 HTTP 专栏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是 ，HTTP 好简单的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，HTTP 不就是请求响应 GET POST 的 HEAD BODY 吗？网络上的资料一抓一大把，有什么问题搜一下就是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，在之前的工作中也一直是这么做的，而且一直感觉良好，觉得 HTTP 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值得讲的。但在编辑的一再坚持下，我勉为其难接下了这个任务，然后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，问一些周围的同事，各个领域的都有，比如产品、开发、运维、测试、前端、后端、手机端，想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们无一例外都对这个 HTTP 专栏有很强烈的需求，想好好补补课，系统的学一习了解 HTTP。这其中甚至还包括有七八年工作经验的老手。这不禁让我陷入了思考，为什么如此简单的协议却还有这么多人想要学呢？我想一个原因可能是 HTTP 协议太常见了，就像现实中的水和空气一样，如此重要却又如此普遍，普遍到我们几乎忽视了它的存在。真的很像那句俗语所说，鱼总是最后看见水的，但水对鱼的生存却又是至关重要。我认真回忆了一下这些年的工作经历，这才发现 HTTP 只是表面上显得简单，而底层的运行机制、工作原理绝不简单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。只是我们平常总是 KPI 优先，网上抓到一个解决方案用过就完事儿了，没有去深究里面的细节和要点。下面几个场景都是我周围同事的实际感受，你是否也在工作中遇到过这样的困惑呢？你能把他们都解释清楚吗？用 Nginx 搭建 Web 服务器，照着网上的文章配好了，但里面那么多的指令，什么 Keep Alive、Rewrite、Proxy Pass 都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这么配置？用 Python 写爬虫， URI、URL 傻傻分不清，有时里面还会加一些奇怪的字符，怎么处理才好呢？都说 HTTP 缓存很有用，可以大幅度提升系统性能，可它是怎么做到的？又应该用在何时何地呢？HTTP 和 HTTPS 是什么关系？还经常听说有 SSL、TLS、SNI、OCSP、ALPN 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缩写，让人头都大了，实在是搞不懂。其实这些问题也并不是什么新问题，把关键字粘贴进搜索栏，再点一下按钮，搜索引擎马上就能找出几十万个相关的页面。但看完第一页的前几个链接后，通常还是有种懵懵懂懂、似懂非懂的感觉，觉得说的对又不完全对，和自己的思路总是不够 match。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，你可能都没有时间细想，优先目标是把手头的工作先对付过去。长此以来，你对 HTTP 的认识可能也仅限于这样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实际情况就是 HTTP 天天用，时时用，但想认真系统的学习一下，梳理出自己的知识体系，经常会发现无从下手。我把这种 HTTP 学习的现状归纳为三点：正式资料少，网上资料杂，权威资料难。第一个，正式资料少，上购书网站搜个 Python、Java， 搜个 MySQL、Node.js 能出一大堆，但搜 HTTP 实在是少得可怜，就那么几本，一只手的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，和语言类、数据库类、框架类图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现有的 HTTP 图书我都看过，怎么说呢？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广撒网扑小鱼，都是知识点，可未免有点太照本宣科了，理论有余，实践不足，看完了还是不知道怎么去用。而且这些书的岁数都很大，依据的都是20年前的 RFC 12616， 很多内容都不合时宜，而新标准7230已经更新了很多关键的细节。第二个，网上资料杂，正式的图书少而且过时， 那就求助于网络社区吧。现在的博客论坛搜索引擎都很发达，网上有很多 HTTP 协议相关的文章，也都是网友的实践经验分享，干货很多，很能解决实际问题。但网上文章的特点是细小零碎，通常只盯在一个很小的知识点上，而且由于帖子长度的限制，无法深入展开论述，很多都是浅尝辄止，通常都止步在 how 层次，很少能说到 why， 能说透的更是寥寥无几。网文还有一个难以避免的毛病，就是良莠不齐，同一个主题可能会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，有的还会互相矛盾，以讹传讹，这种情况是最麻烦的，你必须花大力气去鉴别真假，不小心就会带到沟里。可想而知，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学习方式，用碎片拼凑出来的 HTTP 知识体系是非常不完善的，会有各种漏洞，遇到问题时基本派不上用场，还得再去找其他的碎片。第三个，权威资料难，图书少，网文杂，我们还有一个终极的学习资料，那就是 RFC 文档。 RFC 是互联网工程组发布的官方文件，是对 HTTP 最权威的定义和解释，但它也是最难懂的，全英文看着费劲，理解起来更是难上加难，文档之间还会互相关联引用，劝退率极高，这三个问题就像是三座大山，阻碍了像你这样的很多有心人去学习了解 HTTP 协议。那么该怎么才能更好的学习 HTTP 呢？我为这个专栏定了一个基调，要有广度，但更要有深度，目标是成为含金量最高的 HTTP 学习资料，新手可以由浅入深系统学习，老手可以温故知新察觉补漏，让你花最少的时间用最少的精力掌握最多最全面最系统的知识。由于 HTTP 应用的非常广泛，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领域，所以我会在广度上从 HTTP 尽量往外扩展，不只讲协议本身，与它相关的 TCP/IP、DNS、SSL、TLS、Web Server 等都会讲到，而且会把它们打通串联在一起，形成知识链，让你知道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、怎么运行的。专栏文章的深度上我也下足了功夫，全部基于最新的 RFC 标准文档，再结合我自己多年的实践体会，力求讲清讲透，让你看了以后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比如分析 HTTPS， 我会用 Wireshark 从建立 TCP 连接时就开始抓包，从二进制最底层来分析里面的 Record、 Cipher Suite、 Extension， 讲 ECDHE、 AES、 SHA-384， 再画出详细的流程图，做到一览无余。路有有失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学习网络协议最重要的就是实践，在专栏里我还会教你用 Anjanx 搭建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实验环境，让你与 HTTP 零距离接触。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网络环境，即使不联网也能够在里面收发 HTTP 消息。我还精心设计了配套的测试用例，最小化应用场景，排除干扰因素，你可以在里面任意测试 HTTP 的各种特性，再配合 Wireshark 抓包，就能够理论结合实践，更好地掌握 HTTP 的知识。每一讲的末尾我也会留几个思考题，你可以把它当作求职时的面试官问题，尽量认真思考后再回答，这样能够把专栏的学习由被动的听转变为主动的学，实现学以致用。当然了，你和我的信誉点不可能完全一样，我在讲课时也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，希望你积极留言，我会视情况做些调整，或者用答疑的形式补充没讲到的内容。今年是万维网和 HTTP 诞生30周年，也是 HTTP 1.1 诞生20周年，借用莎翁哈姆雷特里的名句，让我们在接下来三个月里一起努力，